咁啊，飄塵仙者，咁啊，聞佛説四地法而開悟之後，咁啊，其次就十業加持都開悟，得正正果。咁啊，其他摩那、馬勝、小兒，咁啊，呢三個人咧，仲要經過三月調根，然後先至正正果。咁啊，因為呢個根性理順不同，咁正果咧就係、是、有先後。咁啊，雖然有正果嘅先後，但係呢五個人，咁啊，全部係最初食佛，亦都係最先聞佛説法而得道。咁啊，點解咧？咁啊，當然係有其因緣嘅。嗱，咁啊，正宗講，咁啊，過去啊，有一啲。叫做加涉佛，咁啊，在佢呢个象化之中，咁啊有五个人咧，佢就喺呢个山里边修道。咁啊，由于佢未曾得道啊，未正正果啊，所以佢哋五个人同时发愿啊。佢话我哋今时虽然未曾正正果，不若就话日后等到释迦牟尼佛正道之时，佢话我哋五个人发愿啊。就在呢個釋迦牟尼佛成道之後，要最先啊聞釋迦牟尼佛説法。我哋五個人咧係最先悟道，咁啊，因為佢哋曾經發過咁個願啊，咁啊，現今咧果然滿佢個願，所以當年啊，響加涉佛象法之中修行呢五個人，就係、是、現今咧呢、這個焦塵如十業加涉。摩诃那、马胜和小儿呢五个人，都有过去世的时候啊。咁啊，佛呢就有一次行呢个菩萨道，咁啊，佢有一世做呢个国王僧。咁啊，佢因为做国王，咁有权威咧，佢就以呢个十善法咧嚟到教化呢个国里边嘅人民。嗱，咁啊，如果一个国家，咁啊，國王行十善，而所有個國人啊，都係行呢個十善法。咁啊，人人都以十善法而修行咧，咁啊，可以講啊，嗰啲善法諸天善神擁護得濃切啊，等於話嗰啲惡神惡鬼嗰啲邪魔咧，就冇法子對呢個所謂行十善。这个国家呢有所侵略，咁啊当时就有五个夜叉鬼啊，咁啊平时都系扰乱人噶啦，咁啊现在佢来到呢个行十善呢个国家，好多嗰啲善神保护佢哋，咁啊呢五只恶鬼就冇得作怪，咁啊冇得作怪就当然冇得食啦，咁啊饥饿交迫。咁佢再一諗啊，都係純粹由啊呢個國王，咁啊佢行呢十善法，咁啊教化呢個國人民啊，人人都行十善法，咁先至我哋冇法子得其便啫。咁啊呢個國王都應該係好慈悲啊。咁我哋現在因為有好多個護法善神執住。咁我哋不能作怪害人喎、啊，咁啊又冇得食，咁啊點咧？咁啊冤入頭呢個大王啊，咁啊救我哋個困苦，咪使只五隻惡叉鬼啊，佢就去見呢個大王，咁啊願大王嘅慈悲啊，咁啊賜佢個安樂，咁啊俾佢個飲食。嗱，當時啲大王咧有求必應啊，佢哋用一把劍啊喺自己呢個身體裏邊。咁啊，畫五個洞。咁啊，既然喺個身體用劍畫五洞啊，咁嗰啲血啊，就喺呢個五個洞嗰時流出嚟。咁呢五隻鬼咧，咁啊，每一個人咧，就喺佢身上一個洞裏邊咧，咁啊，就吸食呢個大王嗰啲血。咁啊，當時呢個大王啊，佢冇半點嘅後悔啊，而且佢仲發願啊。佢哋就聽住，佢話：我今生以呢個真宗嘅血，就救你哋呢個生命啊！ 咁啊活你哋嘅生命。咁话假如将来成佛，我就以呢个甘露嘅法味咧嚟到滋润你哋嘅法身啊。嗱，咁啊呢个国王发咗愿之后，咁啊直到今生咧，所谓呢个国王者就系本师释迦牟尼佛啦。同埋呢五个鬼咧，就系现今嘅释尘如、十力加智、摩诃那、马胜同埋小贤。咁以是呢个因缘之故，所以佛成道咧，佢哋呢五个人就系最先得道。咁妙音就乜言？咁咩叫做妙音咧？如果一切众生同埋对于嗰个好嘅音声咧，佢就生起呢个贪爱啊！如果对嗰啲唔好嘅音声咧，佢就生嘅嗔恨啊！佢就得了呢个音声如幻，咁啊执为实有，即是咧系如痴。咁啊于呢个音声之中起呢个三毒烦恼，当然就不明叫做妙音啦。咁啊现在始终个消尘如得五个人。他文法这个四帝法的音声而得以悟道，所以这个四帝法音呢就名为叫做妙音了。那物言呢就是清本而说，他初初文法说四帝法的音声而得成阿罗汉果，那后来啊他进一步悟这个音声，即是自性啊，悟音声即是啊，空即假即中，即是三如来藏，妙真如性。咁啊，从此物见三德，咁就叫做物缘。但我依音声就得阿罗汉。嗱，咁啊，凡系证阿罗汉咧，都有三种嘅道理。第一就系证呢个无生理。嗱，第二就系杀尽嗰啲烦恼尘。第三。就堪受呢个人天嘅供养，咁啊现在消尘如清者话，佢话我以佛嘅音声，咁啊悟明呢个四谛嘅道理啊，所以能断三界善知烦恼，而得证咧四广嘅罗汉位，咁啊我以音声得阿罗汉，咁啊降落一大段嘅经文，就系求佛问啊。因为从何方便就入三摩地，嗱咁啊，消尘如咧就根性猛力，咁啊不用修行，闻四谛法嘅音声就得定阿罗汉果，咁啊其他嗰四个人咧，咁啊佢闻法观心修行啊，咁啊亦都定四果阿罗汉啦。个佛问圆通，就如我所证啊，就音声为相。此就求佛问，谁为圆通？咁啊，鸠陈罗尊者讲，佢话佛问圆通啊，咁啊，别人所证系乜嘢嘅境界，我就不得而知啊。但系如我所证咧，就系音声为相啊，就系闻佛说呢个四谛法嘅音声，得证阿罗汉果。咁啊，在文句偶益大师话前后嘅圆通咧，都有三种嘅道理。第一就系境就有通别，音声咧就系消尘如等五人依我修观，声就有内外，嗱内就系一切嘅有情声，外就系一切万物所发嘅音声。咁现在消尘如散啊，文佛音声。就五明四帝啊，咁佢呢个境咧就属于别。嗱，第二就系固有形足。嗱，咁啊，消尘如尊者所证，所谓师父正集啊，就无灭修道。咁啊，所证嘅境咧就来得系客，佢呢个观咧就来得咧系足，就唔系形。一第家。就是正有本的，那么消尘如尊者本是大菩萨，但是他就即门借佛转法轮， 咁啊，言呢個阿羅漢真語，嗱咁啊聞十音調，咁就可以悟道。咁啊，乃至到咧有好多人咧，咁啊亦都係因為聞呢個音聲咧而悟道嘅。咁啊，從前咪有個農夫啊，咁佢就耕田嘅。咁啊，當時佢就聞得呢個馬祖啊。呢個佛法帝啊，行於帝，佢哋因此咧去到馬祖個地方，咁啊求馬祖啊為個開示啊，咁啊求馬祖咧就為佢説法，咁啊當時馬祖就講啊，佢話農夫啊，佢話我根本就唔會説法，咁啊呢個農夫。當然就不相信啦。如果你不會說法，咁亦都冇道德啊。咁你個佛法點會大行於世啊？咁啊咁多人尊敬你啦。咁啊農夫當然就不相信。咁啊懇切咁咧，咁啊日日都係咁樣請啊馬祖啊，咁啊為佢開示。咁當時呢個馬祖變得好誠心啊，咁啊都唔係話花假噶啦。咁當然你試佢一段時間咧，佢係誠實啊，佢係真誠啊，你就要度佢要接化咯喎。咁啊，馬祖就問佢啦：，我哋日日咁啊求我，不同你接化。咁而家你對我所講啊，你係唔係真正啊？相信咧？咁當時呢個農夫就講：，佢話我相信啊，佢話我80%相信你所講。咁啊，當時馬祖話得，佢話嗱，你又耕田啊，咁啊對於田你哋嗰啲泥啊，咁啊應該好熟悉。咁啊，你今晚翻去啊，你哋響個田嗰處咧，揦一攤泥翻去，你哋用水咧就開咗佢，咁啊猜成咧，咁啊一嚿泥。咁啊，你猜成一嚿泥之後，你又將嗰啲泥，你就拖咗佢一條啊，咁啊然後捲埋佢。好似個耳環咁樣，佢話你今晚瞓覺之前啊，咁啊你就邊行咧，你就去念經或者念佛，你就掛上呢對耳環。佢話不久咧，你就會開悟噶啦。不久咧，就有人啊為你説法噶啦。咁當時呢個農夫啊，佢因為好至誠。咁啊，覺得佢咁講咧，佢就相信十足。咁啊，佢就翻去咧，果然揦扎泥啊，用啲水一攤，變成一嚿泥。咁啊，然後搓成一條，捲埋佢，好似個耳環咁咧，佢就掛響個耳嗰度。咁啊，跟住咧，佢就行來行去，咁啊，念經啊，念佛啊。咁啊，大家都知道，用泥做一對耳環啊，佢有乜法長久啊？佢啫。而且佢掛嘅耳仔都咁重啊，咁啊同一個面咧碰下碰下碰下，咁啊唔使幾耐咧，佢就跌咗落地下啦。咁佢就係一跌落地下發出嗰啲音聲啦。咁啊呢個耕田就開悟啦。嗱咁亦都證明咧，一切嘅音聲啊都可以悟道。所以古德講過話：溪經的盡處啊，廣長節。唔單話溪經、流水經啊，就係、是、一切嘅音經，都係諸佛咁微妙發音啊。問題就在於啊，你自己善不善用心？你善用心，咪一切音經都可以開悟啊。若是你不善用心咧，咁咪一切音經咧都變成係罪業啦。咪優波羅沙婆。佢即從坐起頂禮佛足地而發佛語，佢我欲觀佛最初成道，佢觀不定相，生大意離，及悟知即證，以從不定發骨離塵，歸於虛空，那空即義無，即證無上道。佢如來印我名離沙陀，行即記盡，就妙即物圓。我從即相得阿羅漢，佛問圓空如我所證，即以因為相，此就係觀六塵嘅第二波。 名为沙婆观世，就优波罗沙婆。咁啊，中国话佢哋行净空啊，咁啊，译名佢哋色净空，因为观色行空故而悟道，所以佢哋行净空。咁啊，印度话佢哋优波罗沙婆，个色从坐起顶礼佛足嘅280年。咁啊，三句经文咧就叫做经加句义，系结十边点个菩萨。咁啊，叙述优波罗沙婆尊者啊，将要陈述自己修正始末之前，咁啊先对佛咧一种嘅恭敬。但我亦观佛最初成道，十五三啊焦陈如等五人啦，咁啊见佛最初成道就系、是、我优波罗沙婆啊，咁啊亦系观佛咧最初成道。嗱，咁啊始终啊观佛最初成道。就是若此尊者呢是直如佛呢最早，咁以标尘如等五人呢，咁差唔多咁上下嘅时间直如佛，就绝对唔係真真正正呢响呢个菩提树下见佛成道，只係讲佢呢最初呢直如佛闻法。佢话观不动相，咁佢经文呢全部简略啲，咁啊，应该话世尊教我观不净相，点解咧？因为此一位尊者咧，佢呢个心念啊好重，咁啊或者咧，佢呢个欲念心咧亦都好重啊。咁啊，如果佢心念重，咁啊教佢内观真不净；如果佢欲心重啊，咁就教佢观呢个外色不净啊。咁啊，以此咧心。对治呢个贪嘅烦恼习气，个心大冤就系话拖拖由贪色，咁啊堕于呢个生死啊，咁啊所以就佛就教佢修呢个不净观，观自身、他身都色皆不净啊。咁啊既然系不净啦，咁当然就生呢个大冤嚟。嗱，咁啊既然色。是有内外，咁如果佢贪呢个内色咧，咁佛就教佢修呢个七种嘅不净观。嗱，咁啊边七种咧？嗱，第一就系观种子不净，就系呢个贪嗔痴，同埋呢个业障之缘咧，就系为呢个种子啊。我哋有呢个贪嗔痴业缘嘅种子咧，先至有我哋受生呢个肉体。所以种子不净，第二就叫做受生不净，所以由自己呢个业绩揽呢个父精母血而成胎，可以讲咧系自死不净嘅。嗱，第三就系自处不净，就系、是、自在呢个母胎之中，所谓生状之下，俗状之上，咁啊亦系呢个不净嘅。嗱，第四系佢哋食啖不净啊，在呢个母胎之中，咁啊饮母亲呢个血水而活命，咁啊食啖不净啦。咁啊第五就系叫做身处不净，即系到时候啦，咁啊从母亲咧呢个不净之处而出生，咁啊叫做身处不净。咁啊第六就系举体不净啊。就是全身内外有36物，咁啊冇一样咧系干净嘅。嗱，例如在内呢方面讲，有12种不净啊，名为佢哋净不净。例如皮肤、血、肉、筋、脉、骨、髓、黄、高、脑、膜，都系属于不净。咁啊，如果话外不净咧，就名为佢哋相不净啊，例如毛发、爪。以涕泪言吐以共咧呢、这个便利不净汗垢等，嗱咁啊中间就有12啊，亦名为佢哋内不净，就系、是、肝胆肠胃脾肾心肺心脏肾脏赤痰白痰都系属于不净。咁啊第七咧就系、是、究竟不净啊，就话、是、从生至老。咁啊，从老至死， 不论呢是大小便或者剃吐脓血啊，仍留于外者，或者呢体生蛆虫，暂食皮肉啊，乃至到皮肉既尽，都遗留白骨啊。咁啊，人呢从生到死呢，可以讲呢究竟呢是完全不净。咁啊，若是话呢个人贪呢个外积重，咁啊，刚才嘅七种不净呢，就是对住有一类人，佢贪呢个内积重啊。咁啊，就是另外有一类人呢，佢就贪呢个外积重。咁啊，佛呢就教佢修呢个九不净观。咁啊，呢一个就九不净观呢，就系说明呢个人死咗之后啊，咁啊，如果你唔理佢呢，咁啊，首先就发着，尤其是热天添，咁啊更加容易发。咁啊，第二呢，佢一发就变成呢个青瘀色。第三，咁啊渐渐坏烂啦。第四，咁啊坏烂有嗰啲血咧流出。第五，咁啊变成有呢个脓啊。第六，咁个身里边咧因为化，所有嗰啲虫咧亦都从佢呢个身上咧就化出嚟。咁啊化出嚟咧，当然就食翻佢自己身中嘅肉啦。咁啊第七就系散坏，咁啊因为有虫食啦，咁啊慢慢就散啦，慢慢就坏啦，等于话唔完全啦，越食就越少啊。嗱，咁啊第八咧食晒啲肉。剩翻粒皮骨啦，第九啊，可皮骨都累赘啦，仲有乜好保留啦？咁咪一把火一烧，仲有咩？咁啊，剩翻一杂灰，咁就再响嗰啲烧乜住啊？如果养佢一养咧，连灰都冇埋啦。所以话彻底咧，亦系不灵啦。嗱，咁我哋无论咧呢、這个人内积重，或而咧。是外积重啊，咁咧如果佢有咗呢种嘅贪欲咧，咁啊对于佢自己嘅道心咧就好有妨碍啊。咁啊，所以佛嘅大慈悲，咁啊无论外积重，抑或贪呢个外积重啊，都教佢修持呢啲不净观。我哋从内至外，咁啊举体都冇样嘢清净嘅，咁啊仲有乜嘢留恋呢？咁啊等于话咧，我哋嘅人虽然咧呢、這个肉体系生灭，但系咧就唔系消极啊。我哋如果明白呢个肉体系不断系生灭会变坏，咁啊我哋就应该咧爱惜自己嗰啲光阴啊。咁啊，以呢个有限光阴，而咧做呢个无限个积德啊！我哋以呢个有限嘅时间啊，嚟个培植自己嘅智慧啊！咁啊，若唔如是作伴咧，咁啊呢个先至系真修行者啊！咁啊呢个先至系大聪明人。佢话悟诸嘅迹象，咁啊即系悟到一切色法但有其名。但有其相啊，都无实体性。咁啊，点解呢？因为以从不净，就系、是、从最初观呢个种子不净、受生不净，乃至举体不净啊。咁啊，然后再观呢，所谓化骨离尘。咁啊，人死后乜都冇啦。咁啊，剩翻一棚骨。咁啊，如果再用火一烧。你响嗰啲风一样啊，咁啊嗰啲风一吹，连嗰啲灰都冇埋啦。所以话空寂如无，就净无学道啊。初初观呢个不净相，观呢个色咧系无常，系苦。咁啊再观咧，空亦都不可得啊。咁啊又是顿断见思烦恼，净呢个出世嘅阿罗汉果。正无学道，不如来因果名叫做离家陀，咁啊将自己所证传发于佛，咁啊佛咧知道我因为观呢个不净的而悟道啊，所以印证我呢个名字叫做离家陀。正确话佢哋陈正空啊， 因為官這個職層是疑幻，官這個職層的本性就是不生滅，因此得證這個經理得到出世的阿羅漢果。那個塵色的基準，初觀不證，從色歸空，連空都不可得。那個妙色的物言，我們一般的人因為貪著於這個色塵之故而起的貪嗔痴，所以說好的色塵即是好看的啦，好玩的啦，或者好吃的啦，他就生個貪心。咁如果嗰啲唔係自己嘅心意啦，佢哋梗係親恨就唔要啊。嗱，色塵本住喺我，都猶如空花。你捉嚟實有，就係如痴啊。咁眾生因色塵而起呢個貪嗔痴煩惱，就名為佢哋粗色，就不明就叫做妙色咯喎。咁啊，現在知者觀色而誤道，就成為妙色啊！若苛觀色相，正無學道；再觀色相，即空即假即中。所謂正即真空，正空真色。從此啊，物證三不被在。咁啊，叫做妙色物如因觀色塵即藏證啊！而物物呢圓正三對狀，咁佢就妙色物圓。佢話我從色相就得阿羅漢啦，就係我優波離沙陀觀呢個色相空故，咁連空亦不可得，咁頓斷煩惱證阿羅漢。咁將來一段文就係答佛問，咁從何方便係入三摩地？就是我優波離沙陀呢，就觀這個不淨色而從此悟道。他的佛問圓通，就如我所證，就色因為相，此就是答佛問悟不解，誰為圓通？那優波離沙陀尊者說，他說別人所證呢，我就不得而知，若是說如我所證呢，就色因為相，因觀色塵而超凡入證。嗱，咁啊色塵，你若是觀塵咧，佢亦都可以悟道噶。嗱，咁啊古德有一個叫長慶禅師，咁啊佢喺外邊參學三十年啦，咁啊都唔係話短時間噶啦，等於話亦都係小和尚出家。咁啊蒲團咧坐爛七個。咁啊，不能不講佢冇耐性咯。嗱，你話市面上我哋真係有幾多個參學三十年，咁啊，亦都有幾多個坐破七個菩提啊，簡直冇啊！嗱，咁邊個三十年嘅參學，亦都坐破七個菩提？咁啊，始終佢未曾開悟啊！咁啊，後來佢去到福建，所謂接風禅堂啊！咁啊，佢哋參學，咁啊，所謂參學者咧，就進禅堂跑香啦。咁啊，呢啲係一往重流嚟嘅規矩。你逢係邊一個新來嘅出家者，咁你要喺度長住，都係將你送去禅堂啊，跑香啊。咁啊，禅堂裏邊嗰啲翻手師傅、李羅師傅，你想學唱念嘅又有，你想學規矩嘅亦通過。你如果不住個禅堂啊，可以講咧，乜你都唔熟啊。咁啊，亦都可以講禅堂咧，就係、是、個大野紅爐，就係、是、出真法師啊一個最好嘅地方。你若果唔住個禅堂啊，你唔跑個香啊，唔坐幾日許子，唔食過幾碗麻油飯啊，咁啊，你行出來咧？你無論威儀啊、唱念啊、規矩啊，都唔合乎標準啊！咁啊，所以當年一切嗰啲出家者咧，咁啊多部分啊，都係喺呢個禅堂裏邊咧鍛鍊嘅一個時期。當年如此啊，今日都應該一樣。但係由於今日冇咗呢個禅堂， 身體亦都冇人可香啦。咁啊，所以咧變成咧就唔懂得呢個從良嘅規矩啊。咁啊，亦都唔懂得咧乜嘢叫做唱頌嘅巧妙，因為冇咗傳統咧俾佢學習啦。嗱，咁啊，我哋呢一位長慶禅師，咁啊，佢經過30年參學啊。有關唱頌規矩咧，佢應該就好熟好熟。但係如果真正開悟咧，佢就未開悟。咁所以嗰日咧，佢就跌心水啊！咁去到福建鐵中禅堂，咁啊佢哋入呢個禅堂裏邊咧參學炒香。咁啊佢又當乜嘢職咧？佢就跟呢個禅堂嘅香燈啊！嗱，咁啊禅堂嘅香燈嘅熱眾咧。不是個人可以做得的，亦都真真正正有道心，都真真正正肯學，你才能夠資格去做啊。那么 做香燈呢，那么等到開證呢，那么就將這個禅堂門口呢那一卷簾子啊就要掛起來。那么禅堂的門口有一卷簾啊，平時坐香呢你就放低嘅。咁等到坐完香嘅開證呢，咁好多嗰啲師傅們都要去外面活動活動一下，同埋或者呢有啲去方便一下。咁如果你唔捲起嗰個簾子呀，咁點樣出去呢？咁所以呢個長慶禅師嗰一呢，咁開咗證，有一支香開證，咁佢就將呢個禅堂嗰一卷簾子咧，啱啱掛起，佢咪睇見外邊山河大地都好清楚啦。咁佢連不掛眼睛一向外望，佢就開悟啦。呢啲叫做見識行如悟道啊。咁個開悟之後，佢就接講幾句開悟嘅説話。佢話也大差就也大差。他說舉起蓮子就遍天下，他說有人問我解何宗，問念起不曾就劈面打，即等於說呢，我捲起個蓮子就開悟了。那麼見到這個大千世界啊，都是自己的本性啊。所以如果有人問我解何宗，為什麼開悟呢？他說我拈起這個筆呢，就焦頭焦腦打點解啊，你問來做什麼呢？等於說我既然拈起個蓮子，放眼一次就開悟了，是誰啊？是我自己開悟啊。那麼如果你問我怎麼開悟，問來做什麼呢？你若不過學下我啊，30年參學，坐爛7個肚，他說你亦都是同樣可以啊，捲起蓮子就開悟啊！呢個係自己嘅修養，你唔使問啊！問係多餘，一落語言就屬於第二年啊，唔係第一年啊！一落於語言就係叫做比量，就唔係現量境啊！所以話，如果有人問我啊，啊你點解開悟啊？他說我不答不答覆你啊，我還舉起這個筆塵啊，焦頭焦腦打你餐啊，等於說你好好自己參一參，你自己好好地自己去悟一悟啊，問人是沒有用啊，這就是自己的修養。那麼接來，那麼接塵就可以悟道。所以古德說，他說山河合大地啊，一前路發黃身啊。古德亦的講啊，我話山積都無非清淨身啊，所有啲山中嘅景色都係清淨嘅發生啊，亦都係在乎你善用與共不善用啊。你善用就係明心見性啊，如果你不善用咧，就變成係業障罪業啦。就香蓮童子即從坐起頂禮佛足，佢如發佛言。我問如來就教我閉觀，知有為相，我時時佛就念悔經齋， 见之比丘烧沉死香，香气逐然就来入鼻中。我观此气非木非空，非烟非火，去无所住，就来无所从。佢由是意消，就法明无漏，如来因我得香圆号，尘气速灭，就妙音默言，我从香言得阿罗汉，佛问圆通，如我所证香言为像，此就观尘嘅第三科，名为佢就香言观啦。咁啊，香言就系修观之人啦。咁啊，香就为所观之法，咁啊，人法嘅称，叫做香言观啦。就香言童子即从坐起，顶礼佛足，二八佛言。咁啊，香言就系观香而能够圆净自心，咁啊，叫做香言童子咧。就是说天真无邪，纯洁真诚，不集一切虚伪之好，就是因为一位出家的菩萨。为什么知道他是出家菩萨呢？因为下面说见之比丘烧沉水香，当然他住在这个庙里面，以此证明他是一个出家者。咁啊，即从坐起顶礼佛足二百佛言，属于癫家罪言。佢话我闻如来教我世观，诸有为相，此就系明得道之言。嗱，咁啊有为相，凡内之根身，外之气界啊，咁啊通明为咧叫做有为相。咁啊，指嘅有为相，咁啊随人所观咧。是不同的，那么众生观这个有为相为实有，所以就为这个生死所获，他见一切诸法都是为实有，那么起这个执着，他就受这个生死所获。若要我根性暗顿的三性，他观这个有为相是过患甚深，咁啊，从此生呢个怨嚟，所谓怨有为相而观呢个清净空理，所以能超呢个三界有为化啊，系进入呢个出世嘅无为。咁啊，若是话离根嘅三正正人，咁啊，佢观呢个有为相，从因缘生，所谓缘生嘅目的，当体即空，如幻如化。如同《金刚经》所讲，一切有为法，即如梦幻泡影啊，佢如露嘅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咁啊，由是就能够超凡入圣。咁啊，若叫别教菩萨，咁啊，佢观有为法，从因缘生，咁啊，无不觉生三世啊，咁啊，境界为圆，长六粗，由根本无明。有出世三性无为法，由知末无明啊，就有呢个六凡嘅有为法。咁啊，又者呢个别教菩萨，佢虽然知道呢个见相二分啊，系为是一法，但系在呢个迷为中啊，见相属于呢个依他幻有，咁啊必定要远离呢个依他嘅幻有，同埋。这个遍计所执的妄有，然后才能证到这个圆现实的本性。那么若是圆教大菩萨，那他观这个有为相，所谓为心实相，能观所观都为是一心，心境是为是一心法界，那么能观所观是平等平等。咁啊，現在佛咧就教香言童子，咁啊觀呢個有為法係不離自心啊，三土即是係常直觀。咁啊，現在香言童子佢就觀呢個香氣，所謂落無所從，就去無所住於呢個四教之中啊。是属于这个通教的无生观。 当我自己的启发宴会的清斋，他说我不得呢，不教训之后，那么即时就自必法，那么回到啊这个安然清净处，自己慧积高光，清净斋室的处呢，来到好好地去收拾一番。他说见诸比丘焦沉水香啊，那么始终我见字呢，那么如果作文字呢就比较呢理由就好啲。他说文之比丘焦沉水香，那么沉水香呢，那么这种香体就坚实嘅，但是坐在这个水中呢就属于这个半浮的半沉。那么沉水香就出于这个阿漏达时，是最为名贵啊。那么这个香贤童子呢，他就闻到诸比丘那么烧这个名贵的沉水香，那么香气就直言，那么香气就是无形象，见不到他怎样来，那么也都见不到他怎样去啊，那么见不到那些香气的来去相啊，所以就说他就直言。但直言之中，咁啊，亦有佢不直之处喎，所以话来入其中啊，咁佢啲香气咧，咁啊有时啊就来到自己个鼻之中，咁啊等于话自己闻到呢个香气啦，咁啊香贤老师亦都藉此机会闻到呢个香气啊，为呢个所灌境，就系话佢点解呢个直言无来去相个香气啊？会来入我这个鼻嗰处呢，我说我观此气啊，就非木就非香，就是我香炎啊，当时闻到那些香气啊来到我的鼻中的时候，他说我观这个香气呢，不是从这个沉水香而生的，不是从那些沉水香木而生，那么他就非木。那么如果你说从这个沉水香木而生，那么应该就未曾烧那些香木之前，那么应该是有这个香气的，为什么要等到烧，那么然后才有这个香气，那么不烧呢就没有这个香气呢，那么说明这个香气呢就不是从这个木生，各位我观此气的非木，那么非空就是这个沉水的香气啊，不是从这个空而生，为什么呢，因为虚空的行象啊，处处都有虚空，24个钟头都有虚空，那既然能生这个虚空的行象，那么所生的香气啊，那么也都应该行常，应该时时都有香，不应该这个香气啊是有所间断，那么那些香气既然有所间断，那么当然那些香气就不是从这个虚空而生，那么又可以说虽然在这个木之中来的求这个香气是不可得，但是香气力而等于话呢，有香气的地方，咁啊人人都闻到啊，所以就唔系从呢个虚空而生啦。佢话非烟就非火，嗱咁嘅香气唔系因为呢呢个烟呢而有，亦都呢唔系从呢个火而生。啊，若就话呢个烟能生香，你哋应该闻呢个烟气啊，但系烟气未及遥远。早已经散灭，应该闻不到香，现在何以又能闻香呢？那么若说这个烟能生香气啊，那么其他烟也都能生香气，为什么现在其他那些烟它又不能够生这个香气呢？那么说明这个香气呢就不是从这个烟而生的。那么我讲到此处，时间已到，向下问声。 浮于灵渊